下我一个人，为何不肯再多留一眼，至少让我说一些遗憾。看得出你开始在背叛，曾经信誓旦旦所谓的爱，换我一个最想你的人，把感觉全找回来，像从前一样担心我。

每一次喊你，只希望你回到我心中。

有我。人生的舞台大幕就缺少了半边，精灵快开放美妙的心灵，快推开你的窗， 双手紧握是圆满。 摘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。谁不曾为了情感缠寸断，苦恨不尽世事无辜凋零，早就明白可于心也不甘，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。永远到底有多远？我们会不会变成失联？我拼命的追，学着去飞， 闭上双眼，谁？